沙。双脚全是沙，小时让我想起童年暑假，那个他教我折飞机的他好吗？折飞机的折法藏在回忆，陪我们长大。折飞机快飞吧，快乐方法并不复杂，双脚全是沙，笑声让我想起童年暑假，那个他教我折飞机的他好吗？折飞机的折法藏在回忆，陪我们长大。折飞机并不复杂，折飞机的折法，快乐是永不忘的呀。折飞机快飞吧，抛开烦恼自由解答。